你在这个关系的季节，接下来我们进到最后一周的时候，不只是这一个关系的结束，而是我们与耶稣基督、与神、与圣灵这样一个关系要进到更亲密的这样一个阶段，与我们弟兄姊妹肢体之间的连结的这样一个关系，彼此相爱的关系，这样要进到更高的一个层面。主，求你继续来教导我们，尤其今天主圣灵要向我们来开启那沟通的艺术的时候，主，我们谦卑我们自己，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你释放你的话语在我们中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感谢赞美之王。好，好，来了。我们真的是讲话是带着有力量的。我们要不说就是让人得到造就，要不我们说话怎么样，就去绊倒人了，是不是？就去伤害到别人。所以我们所说的话语是有能力的，神创造我们这个口实是有作用的，是有作用的，否则我们讲话干嘛？讲话不是讲给自己听吗？对不对？当然我常常也自言自语，因为我这是一个啰嗦的人嘛，自言自语。有时候我大家说你在讲什么，我说我只是在跟我自己发牢骚啦，但是绝大多数时间我都是讲给对方在听，所以话语是带着力量的。在马可福音里面讲到，那耶稣只说了两个字，就有一个神迹奇事就发生了。那这个是发生在马可福音第五章里面，是不是？有一个管会堂的，这个叫耶鲁的管会堂的那个爸爸他的女儿小女儿那个生病已经很不行了，所以他知道耶稣行神迹奇事可以怎么样医病赶鬼，所以他就赶快来找耶稣他说我的女儿怎么样，已经快要死了，求求你能不能到我的家，你就按手在他的身上让他病得医治，是不是？那一天真的是耶稣也非常的忙然后就赶着去这一个管会堂的这个人的家的路上，怎么样？有一个血漏12年的妇人怎么样？他的医治抓住耶稣的怎么样？衣裳的一脚嘛然后他12年的血漏得医治，因为他在信心里面抓住了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就是医治，我们的神就是最大的医生嘛，是不是？当耶稣去到这一个耶鲁管会堂的人的家里的时候，那个女孩子怎么样？她已经死去了，因为很多人已经在那里哭嚎了，不只是她的妈妈可能她家里的人，连周围的邻舍，这个是他们犹太人都是这样，不是说她家里的人有过世他们家的人，旁边的人都在那里一起在那里哭嚎，所以耶稣去到那里的时候，耶稣说稍微让开一下，让我可以挤过去这女孩子没有死，她只是睡着了嘛，所以他们听了，很多人听了以后都在那里好像心里在讥笑嘛，怎么可能就死掉女孩子，对不对？所以耶稣到了这一个女孩子的房间，女孩子躺在那个床上，如果你看过耶稣电影的话，你就可以看到当时的那个场景是怎么样那个耶稣就拉住这个女孩子的手，就说了这两个字，希伯来文是只是要就两个字大力拉古米，大力拉古米，意思就是小女孩，我叫你起来 ，rise up， 我叫你起来。结果怎么样？这个女孩子就起来了，她就从死里复活，她就从死里复活。所以在这里就是讲到，让我们看到，当耶稣他说话的时候，他是带着这样一个能力的，他可以叫死人复活。那我们今天是神的儿女，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神也将这样一个权柄放在我们里面，我们讲话也可以带下这样的医治。所以神也借助我们所讲的话也行出神迹奇事，你相不相信？今天神照样在做医治的工作。当我们为病人去祷告的时候，病人的疾病要得到医治了，要得到医治的，可能 有时候你在想，哎，我为人祷告，他好像病好还没有得到医治一样。但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所做成的牺牲的工作、救赎的工作，他受的鞭伤，圣经里面就讲得很清楚，让我们的疾病得到医治。当我们愿意来到人的面前，那病人的面前，为他来祷告，就像耶稣来到那个小女孩面前发布命令，神要做医治的工作。有时候我们没有看到好像医治发生，有时候常常可能我们自己成为那一个拦阻。我记得有一位在在美国密苏里中西部嘛，有一位叫 Dan Bohai B-O-H-I Dan Bohai、啊、那一个人，他年轻的时候他就追求主 但是他就觉得他没有这一个热心啊，去为病人要祷告啊，然后每天读经祷告、哦、然后他说我要成为神一个器皿，我要成为神伟大的器皿，我们每个人都要成为神伟大的器皿在这个地上、哦、所以他祷告，他神啊，如果不做成这一个事情的话，我就死掉，你就把我弄死就好了。神听见他的祷告啊，35岁那一年在开车的时候啊，结果他被一个大的 truck 就撞了，撞了，结果浑身的那个骨头都几乎都粉碎，在医院里面竭尽抢救。后来，他跟神，神啊，你要记住我跟你的祷告，你记住了我跟你的祷告。结果我真的是好像现在不行了，但是神求你拯救我，因为神就拯救了他的性命了。神迹其实先发生在他的身上，然后结果你知道那个星期他在医院里面发生什么事情，他病得医治，就像病人传福音啊，几十个病人在医院里面看见他神给他的医治，都相信了神那一位有真有活的神。所以后来他就出来那里传福音，那个到处现在 在那个传福音，他接受宣告神的真理，宣告神的话，宣告神的医治的神。很多的神奇奇事的医治就发生在他的、这样一个聚会当中。所以神要使用我们每一个人的每一个人医治带下疾病的医治，神使用我们所说的话带下关系的医治。很多关系的破裂都是因为我们话语，但是我们如果在话语上面重新开始，也可以医治我们那一个破碎的夫妻的关系，的子女之间的关系。根据美国的统计，那妻子啊，太太抱怨啊，50%的太太抱怨她的先生都不跟她沟通。有没有我们这里做先生的有跟太太沟通的举一下手、啊、就是我啊。有吧，对不对？王东是绝对跟我们丽沟通啊，那个都有嘛，我们啊感谢主。但是没有的话我们真的是跟太太好好沟通。那个86%就是婚姻破裂所记载的那个原因的这个 root cause 啊，就是那个就是原因啊，就是夫妻之间没有好好的沟通，86%。所以这些都可以避免，沟通可以恢复我们的关系，沟通可以提起我们的信心，我们的话语可以建造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来到美国怎么样？哎，你有没有美国梦？有没有啊？都没有美国梦，跑来美国，我要来捡垃圾的。啊，没有，我有美国梦，对不对？但是美国梦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才能够成就啊！只有在真理的 foundation 上面，在神的话语里面被栽培起来，美国梦才能够成就啊！有一位我们 Amy 师母所辅导的年轻人、哦、一直在长期辅导他，你知道他有一个美国梦呐、啊，他说他要进某一个机关，那一个机关。先要考试，如果你考试没有过的话怎么样，连 interview 的机会当然也没有嘛，对不对？人家也不会就结果他你知道他考了多少次，他考了100多次 结果一百多次以后，他 pass 了那个考试，他现在被录用了。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有人在那里辅导他，因为有人在那里给他加力，有人给他加油，有人用胜利的真理的来教导他，他怎么样？他放弃啊，他的信心。结果没有说啊，这一次又失败，已经考了第54了嘛。人家说，哎，中国人说什么？哦，一次不过，两次、三次不过，差不多了，是不是？一百多次啊，弟兄姊妹，所以你不要放弃啊。如果你申请美国公民，有困难的话，就说、这个英文怎么样？你不要放弃。神要祝福你，神要祝福你。但是我们这一个目的，美国梦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来到这个国家是要来祝福这个国家，成为神把我们放在这个国家的福音的使者。所以神可以提话语来提起我们的信心，医治我们的信心，医治我们破碎的心，医治我们破灭的希望。我昨天然后我就收到一个 text 啊，一个短信，就我旁边家的邻居啊，旁边家的邻居就 text 我，嗨，涛，他说啊，我从星期三开始我就进了医院，哇、进医院那是蛮严重的啊，住在医院，哒哒哒，讲什么？他说，哎，请你跟 Amy 啊，为我祷告，为我祷告啊，哇，感谢赞美主啊，至少有人还知道我们是祷告的人，哎，在社区里面有邻居还知道我们是祷告的人呢。感谢赞美主，有没有你的邻居知道你是一个祷告的人？基督徒丰收教会有祷告的城墙，都没有啊？那你今天要在你家的那个 garage 道上面贴一张广告，有需要祷告的请拨哦，909多少号码？啊，感谢赞美主，但他在一个难处当中，所以我就赶去那个医院看他为他，他就很担心啊，他很担心啊，哦，这个病会到底会怎么样？不只是担心他的身体，但是他的房子，我没有在 house 里面，不知道白天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啊？没有关系，我说上帝会看顾你呀，啊。所以我们跟人讲话沟通的时候，把神介绍给他了，就是说上帝会看顾你呀，啊。只要我们举起这样的信心，说神，我是你的儿女，你必看顾我。我就把刘刚没有的见证讲给他听啊，他听了很感动。他说：“我等一下就打电话给我先生，也要告诉他这一个事，因为他先生也很低沉啊，因为他先生独生子，然后父母，然后就他太太，然后他先生说啊，如果没有他的话，哇，他先生不知道怎么办。他说神必看顾，我们相信神要拯救。所以当我们这样去传递神的爱的时候，医治要发生，医治会发生啊！所以箴言里面就讲得好了，他说什么？智慧人的舌头，却为义人的良药。但是这个前面怎么说？他说说话胡操的，就是乱说话的那些人呢，啊，你嘴巴所射出的就是刀，对不对？这种人常常怎么样？你都避免嘛。啊，你知道他的话，我下次不要见他啊，都避免。但是，哎，智慧人的舌头就说出的话，就像怎么样，金苹果放在银网里面，哎，让人得到一只，哎，他的心就喜了。这种人你怎么样？你都很喜欢，怎么样？跟他在一起是不是？有没有？是啊，是啊，每一个人我们都要得到有这样一个评价啊，说哇。那个跟这一位弟兄，跟这一位姊妹在一起，真的好开心哦！真的跟他一起讲话，哎，心就开了，是不是？跟他一起在交谈的时候，哎，原来的一个问题哦，老是在让我晚上睡觉都睡不着，哎，但是好像哎，感谢主，我今天就有希望了。弟兄姊妹，这是神要我们在这个幕后的时代里面要做的。你知道末后的时代里面，真的人会为很多的事情担忧，为很多的事情担心，然后有很多事情让他们害怕的，不只是他们自己害怕，那些他自己的不管是财务啊，不管是身体各方面，他们的儿女将来怎么样都很害怕。但是当我们的一个讲出那智慧的言语的时候，我们可以去造就这一批人，造就这一批人，然后教会不只是医院 啊，教会是医院吗？一致啊，教会不只是医院，教会要成为怎么样这个末后时代的避风港。那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有神的保护，因为我们在神那翅膀的隐蔽下面，好不好？好，太棒了。所以沟通就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所有的关系都是经过沟通的嘛。没有沟通的话就不存在关系。就像一辆车，你买一辆新车放在 garage， 你不给它加油的话根本就没办法开嘛。而且你要加对那个油啊，是不是？有些车子好的车是要怎么样，91以上，加了87，它开来开去也开不动。所以我们所讲的话是要讲对的话，讲对的话，讲在耶稣基督里面那一个又有真理又有爱的言语，在这样一个正确的沟通里面，那我们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弟兄姊妹的关系就被健康的建造起来。但是沟通不是一门科学啊，对不对？我是学电脑啊，那个所以你只要说按照这样去做，对不对？学数学的，你这有一个公式，然后把公式应用一下就好了，差不多你就离不了题嘛。但是沟通不是一门科学，沟通是一门艺术。我们搞艺术的就知道，对不对？你一个假设你弹琴的，有一个曲子来，就像我们 Amanda 很棒啊，国际节的去马来西亚表演，是马来西亚吗？马来西亚最近去马来西亚表演那个古筝，也知道这个曲子他练不知道多少次，好像永远没有 perfect， 对吧？永远不会说完美的，对吧？跟做数学完全就不一样，那是一个艺术。所以沟通也是一个艺术，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需要沟通，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 title， 我们都是沟通艺术家 communication artist， 都是艺术家，我们都是艺术家，沟通的艺术家。那问题今天有一个问题啦，今天有一个问题，那我们是沟通的艺术家，那我们沟通艺术家的水准在哪里啊？是在哪一个年级啊？你认为你自己沟通的水准在哪里？在哪一个年级？你有没有答案？我对我自己有一个答案啊。我们江大哥在笑啊，可能是大学第一年，是不是？但是对我来说，我还是在幼稚园，这个就是我了啊，拿一个蜡笔还在那个画上面，要去那个color啊，所以这个水准沟通的，我们这个艺术的水准真的是小学的程度可能都还没有。所以如果我们在沟通，我们是沟通的艺术家，沟通的艺术上面没有成长的话，我们的关系永远怎么样？不会有进步，就会有问题。所以我们沟通有几方面要去学习的，我们需要有人来教我们嘛，对不对？有人来教我们。曾经有一本书他说 Learn how to communicate in 30 seconds。你在讲什么？他说30秒，你就可以学会如何来沟通。哇，亲爱的作者，你写这一本书花了多少时间？30秒就写完了吗？不可能啊！所以沟通需要花时间，需要有专门的专家来教我们啊，需要有一位真的是我们成为一个沟通的 masterpiece 啊。那这一位只有最聪明的那一位，只有那一位最基础的那一位。只有那一位如何教导我们在人际的关系的沟通上面如何来说话的那一位，只有耶稣。而且耶稣在地上3年半的时候，他就活出这样的样式。所以只有耶稣才是我们沟通的导师，他是我们的老师，他是我们的教导者。而且在圣经的真理里面，耶稣已经用他的榜样来教导他的门徒，而且神给我们在圣经里面很多的启示，如何在沟通上面让我们可以来提高我们沟通的艺术性。 艺术性，让我们至少不是待在那个幼稚园，像我一样啊，哇，结果信主。信主那么多年啊，信主，哇啊，没有三十年，也就靠三十年，结果沟通的那个艺术还是在幼稚园啊，但是我们每一位都要成长啊，啊，所以有很多的沟通的那个功课要学，最基本的有三个方面，等一下我们都有例子来看啊。第一，我们沟通的根基一定是建立在我们信任和诚实上面，信任就是我们沟通，我跟你沟通，你。信任我，我信任你，我彼此之间不信任我，花了老半天，结果你也不可能听得清嘛，对不对？啊，如果我不信任你，你讲的天花乱转啊，我都当耳边风，是不是？另外一个在沟通里面的诚实，这个非常的重要，等一下我们会来讲啊。然后沟通一定是出于我们的内心，心跟口是连接的，口跟心是连接的。等一下我们来看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今天接受之前我们要搞清楚啊，我们常常说怎么样，哎，在爱心里面怎么样，爱心里面说诚实话啊，在爱心里面说诚实话到底在沟通上面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怎么样在爱心里面说诚实话带下一个有益处的可以有建造的这样一个沟通啊，啊，神有他的目的，爱心里面说诚实话，我要回到圣经的根基上面。好，我们先来看沟通的根基是信任和诚实啊。那这里另外又有个问题了，我很喜欢问问题啊，又问问题啊。哎，各位，来醒一下，各位醒一下啊！有没有人你觉得从生出来到今天为止都没有撒谎过的，都没有说过谎啊？不管是黑色的、红色的、白色的，人家说还有白色谎言，我不知道白色谎言是什么意思啊。不管怎么样，都是谎言。有没有说过谎的？我也不敢举手，好像每个人都有说过谎，都没有教他，小孩子都会撒谎。但问题在于，你撒了多少次谎，让人家才不信任你呢？哎，这总有答案吧？你需要撒多少次谎，让人家不信任你？都没有啊，说明表示我们都撒谎都很多次了，表示已经撒到已经没有感觉了，是不是啊？没有感觉了，我们只要撒谎一次啊！我跟你说，撒谎一次就足够，撒谎一次就足够了啊！有时候好像我们长大以后，因为我们这个被世界的污染太重了，觉得哎，他撒这个谎还蛮有趣的嘛，啊，都不放在心上，是不是？但是如果某一天你跟你儿子那小孩子啊，跟我们那个 Brian 撒谎的话，撒谎一次的话，他就知道了啊，这个妈妈原来是这样的妈妈，哈哈啊！当然我们Lily不就是一次就足够，就足够我们失去我们的信用。人家对我们的信任度，所以沟通的根基是在一个彼此的信任，我们的诚实上面。因为当我们讲一句话的时候啊，差不多会产生六种不同的信息跟理解。好，你讲一句话的话，你想表达你的意思是不是？但是你实际所讲出来的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哦，假设公营来了，今天来了，我站在门口啊，哎，这个牧师很尽职啊，都站在门口迎接人啊。哦，公营来了，哎，公营，哦，哇，你今天来了，哇，好几个星期没看到你了，跟他握手，是不是？哎，我本来这个牧师当然很有爱心嘛，本来表达意思说，哎，公营，哇，真的今天看到你非常的高兴啊，对不对？公营，哇，你今天来了，好几个星期没有看到你哦，是不是？哎，他会怎么想？他听见的是什么？哎，他听的，哎，我以周牧师在那里说我好几个星期没来聚会了，是不是？是不是？他会怎么想？你看我们的周牧师哦，一碰见人就是他只是会伤害人。你都不会来帮我一把，你不知道我过去 那三个星期没来，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对不对？你连一通电话都没有，不打电话至少发一个微信问候一下嘛，对不对？都没有啊，是不是？啊，所以那阿迪拉也正好在他的旁边呢，一起进来，是不是？所以公益就跟阿迪拉说，你看，哎， 你看，你看，我们的牧师就是没有水准，是不是？是不是？哦，然后怎么样？我就在后面正好给我听见了，因为他平时讲话就蛮大声的嘛，对不对？正好给我听见，我说：“哎呦，哇，这个真的是生命没有边界造起来，就是这个样子啊，是不是？”弟兄姊妹，一句简单的问候也会带出这样的结果，哎，所以沟通，我们传达我们的话就是一门艺术，哎，一门艺术，是不是？啊，如果我能够真的是像耶稣基督有这样爱心的话，看到公益，哎，公益，哇，太好了，今天看见你，真的是很想念你啊，对不对？哦，他听了就心花怒放，哇，牧师还会想念一个小会友啊，是不是？就会带出不一样的结果。所以耶稣就教导我们了，教导我们，门徒就问那个，当然这个是耶稣在那个登山宝训里面啊，马太福音第五章里面，他说，哎，你们说话的时候，他说怎么样？他说，你说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如果你多说的话，那出于那一个恶者啊。那耶稣在这里跟门徒跟那些在听他登山宝训的人在讲什么？他在教导他们你如何来说话，就是说你说话有一个最基本的 foundation， 最基本的根基，就是说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所有我们所说的话都是在一个是跟不是这样一个真理，这样一个信任度，这样一个诚实，这样一个有没有爱心上面，这个把它再组合起来的，可以让人家得到造就的。你的话就是说讲的话，就是你这个沟通就 working 了，就起效果了，起效果了啊，你知道吗？你手机对不对？啊，你今天手机，我也有手机。这个手机现在就是过去一个，你如果回到30年代、40年代，那等于一个房间大的电脑的这样一个功能嘛。但是不管你哪一个手机啊，哪一个电脑，哪一部电脑再大的大型电脑，你知道吗？电脑里面，我是学电脑，啊，那个电脑里面只有是跟不是，你知道吗？发明电脑的人就知道这个真理啊，你知道电脑里面只有是跟不是啊，电脑里面只有零跟一啊，一就是是，零就是不是。你现在你那个用手机的话，用得很爽，对不对啊？这滑来滑去，哦，送来送去，写来写去，这个 APP 什么样的？哎，如果那个写程式的那一个人呢？啊，就是做那个 APP 的人呢，啊，其中有一点错误，那个零跟一啊颠倒了，你那个程式那个 APP 就不 work 了，就不 work 了。这个电脑的最后面的这个逻辑啊，最后面的就是零跟一，就这两个，就这两个啊，就好像所有的那些 program 啊，那是程式人员被那里把零一把它怎么样组合，各样的组合起来，哎，一个 APP 出来。我们今天讲话也是一样，耶稣，你看2000年前就跟我们讲了，啊，不是说电脑发明家多聪明，我们耶稣最聪明啊，就是零跟一，就 yes 跟 no， 就是我们最基本的，在一个真理上面，在一个爱心上面，在一个诚实上面，在一个彼此的信任度上面，我们彼此沟通，把最美的那一个沟通，就像一个画画一样，把它可以 present， 把它表达出来，啊，表达出来。所以弟兄姊妹，所以呢，不要让任何的东西啊，下面我列了很多了，还有很多来破坏我们的这一个信用度啊。啊，最近我听说，那个美国移民要政策要改，是不是？啊，他说以后就是申请绿卡还是公民，就是会来查一下你的信用度啊，啊，你的那个 credit line 是怎么样？但是那个信用度跟我们这里讲的信用度不一样，就是说信用度是非常重要，我们不要影响。第一，当然我们不要说谎，连那个白色的谎言都不要说啊。不需要说，你知道吗？有时候我们真的是我们在，哎，好像教会里面我都怎么样，都很体面嘛，好像也不会说谎啊，就可能在公司里面也不敢嘛，对吧？公司里面真的一次说谎怎么样？ 真的被 kick out， 这不是开玩笑，对不对？啊，但是有时候我们是假设我们是做生意的，有时候怎么样，真的会啊，白色谎言真的会啊，啊，但是我们不需要这样。你知道，在美国成长最快的那个 fast food chain 呐，就是那个快餐店呐，像麦当劳那种的啊 ，Burger King 都是成长最快的那一家 fast food 那个店是哪一家？你知道吗？叫 Chick-fil-A， 大家知道吗 ？Chick-fil-A， 它是那个基督徒的一个连锁的那个快餐馆，主要是Chicken 嘛啊，炸鸡啊，用基州的三明治那一位，他的老板，虽然这个老板才高中毕业啊，他的老板，他做生意有一个宗旨。有一个宗旨啊，他就用箴言，你放一下箴言22章第一节，箴言22章在他的办公室上面，他就放了箴言22章第一节啊，箴言22章第一节，他说美名怎么胜过什么？胜过大财，胜过你发财，美名就是你有一个好的名字，胜过你所赚的那一个能够赚的钱、啊、能够赚的钱，那个名字不是说他自己的名字，因为他是基督徒，因为他要为神来做见证，因为那个名字是关乎到耶稣的名字，所以他们在生意上面持守这一条真理，结果怎么样？生意就兴隆啊，而且他持守真理，现在的是他的儿子嘛，原来那个儿子他对那个同性恋，他说不符合圣经的真理啊，他不认同啊，结果现在很多地方说要把那个这个 Chick-fil-A 关掉，对不对？如果要去一个新的城市，很多人就去抗议，怎么样不让他开，结果怎么样，反而这家快餐馆连锁店现在生意越来越好，因为他在真理上面呢、啊。真理上，所以他可以讲很多谎言，对不对？但是虚谎的词啊，就恨他所压伤的人。那什么意思？英文就是说，你讲虚谎的话，实际上你就把人家受伤了啦，你就把人家弄受伤了，这个意思啊。啊，另外他说，谄美的口败坏人的事。你说我不说谎，这谄美一下嘛？你知道谄美是什么？谄美就是说，哎，哇，谄美。啊，谄美跟第一你要搞清楚，谄美跟鼓励不一样。我鼓励江大哥，对不对？我们江大哥，今天早晨提早来参加晨祷会，给我们江大哥一个鼓励，对不对？这个是一个鼓励，这不是一个谄美啊，不是拍他的马屁。谄美意思就是说，我为了要讨好江大哥，刚才我讲的是真的，不是我要讨好江大哥，然后那怎么样，我就怎么样拍拍他的马屁，对不对？拍的不好给他踩。贴一脚，对不对？啊，江大哥啊，你真的很棒啊！然后我都有带有自己的私心在那里，结果呢，我就讲了一些江大哥没有的。江大哥，你现在的属灵真的是、太棒了！哇，真的是你现在已经花一个小时在那里读经祷告，太多太多。实际上你一个小时已经很棒了啦，对不对？哦，那怎么样？为了达到我要。某一些目的，然后我要把它拖下水啊，这叫谄美啊，啊，这谄美啊。另外一个就不受那个诺言，就是说我已经 promise 的，我已经立下的，好像有时候像誓言一样，或者跟人家 sign 的那个 contract 啊，就是合同。尤其我们做基督徒的，有时候跟人家 sign 的 contract， 我就不要了，然后我都有很好的一个理由我说，神跟我说，圣灵刚才跟我说，我不要再这样继续。但你跟人家已经signed了那个 contract， 有两个月的工作或者一年工作在那里，你已经signed了，你要承受你的诺言，不管那个薪水有多低啊！我最近听到一个事情就让我很生气啊！啊，当然不要生气到热络嘛啊，就是有一位不讲他哪里来了啊，所以那个来一家，在一家教会，然后在那里服侍，对不对？然后因为他没有身份嘛，然后就替他办了绿卡的身份了，对不对？ 那你就好好在这家教会服侍下去，是不是？啊，但是绿卡拿到的第二天，我不知道第二天还是一个星期，就跟这家教会说拜拜。另外一个教会配我更高，哎，你知道吗？神的家也会有这样的事情呢、哦。所以，当我们不守诺言的时候，我们就将我们的这个信用度，不只是破坏在我们这个生命册上面，神都看见的，这不是开玩笑的事情的。尤其我们跟我们的孩子啊，有说我要带你去哪里啊，你只要一次说，哎，爸爸我不行了，你就知道你的孩子将来会怎么样看你，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守诺言啊。另外一个就是沉默。这个常常在我们东方人的夫妻当中会发生的、哦、有时候一发生的话，或者有点不开心，口角，或者从此、哦、就不讲话，两三个月，我可以在一个屋顶下面两三个月都不讲话，当作没有看见这样，沉默，好像用沉默来惩罚人家，是不是？有没有？啊、哦，所以这个都是在破坏我们自己，所以这个都是我们要去避免的，这是。沟通最最基本的，在信任跟诚实上面、啊、好，第二个，沟通出于我们的内心，是不是？耶稣怎么说？啊，耶稣也在马太福音说，他说我们心里所充满的，怎么样？我们就因为我们里面太满了嘛，就怎么样，从嘴巴里面出来了。是不是？哦，不管是里面是黑暗的、肮脏的、污秽的，然后把有嘴巴里面出来，但是我们里面是圣洁的，我们里面充满了爱，我们里面充满了对教会的爱，我们里面充满了真的是对灵魂的拯救的这样一个真的是一个愿意摆上的这样一个心的时候，我们口里面所说的话就会自然表达出来。上个星期晚上呢，我们来祷告会，哦，那个真的是哎。真的是也是有史以来啊，我们都是要走91往东，就71嘛啊，91上面有车祸啊，然后就平时我们家开到71那个口差不多15分钟嘛，啊，那一天就开了一个小时啊。那平时的话，我们都是差不多应该每次都是我们第一到教会了啊，有时候像李阳啊他们都很早，就是我们都提早来教会。那一天哇，正好就晚了一点，结果就哎，就 parking lot 弯进来以后，哎，后面有一辆车子哎，也一起进来，我就哦，我知道，哇，这是严妈妈，哇，严妈妈每次来祷告会，我真的一个心很疼，真的80几岁老人家晚上这样开车，我们是要去接严妈妈，她说不要来接我就不来，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办。那个结果跟严妈妈打招呼，严妈妈，结果严妈妈。跟我讲了一句话，哦，啊，但是我刚才看到我前面有一辆车子也忘记了，我想是我们那一位弟兄，哦，我不讲是谁了，哈哈，只有严妈妈知道，那我就知道，他在为这一位弟兄祷告，严妈妈在为这一位弟兄祷告，他心里呢有这样一个。真的是一个火了一个着急啊，要让福星在基督的丰收教会从祷告会开始，他不是自己来参加祷告会，然后他在为弟兄祷告，他心里充满了那一个盼望，所以他心里充满了，他怎么样口里就出来了。弟兄姊妹，当我们真的是让心里充满了对教会的爱，心里充满了对我家人的爱，心里充满了对我们儿女的爱，甚至我们公司同事的爱，我老板的爱，我们所说的话一定是要来造就来祝福他的，这个心跟口是连接起来的。常常有时候我们口说出的那心里面的那一个，这是经文里面是一副所说四章，是污秽的言语啊，不要从口里出来，不要，我们如果里面有误会就会出来，我们要说的是造就人的话，然后让人听见是有益处的啊，益处的话。然后当我们如果说出是一个误会的言语，然后我们自己也听到，邻人也听到，然后我们听到然后又影响我们的心，这个会是恶性循环。但我们说的是造就的话，然后怎么样让我们的心也不断的 purify，让所说的神的真理神爱的话，让我们的心也不断的得到洁净， 是不是啊？所以沟通是出于内心，所以我们一定要砍断。有时候真的是我们好像在某些情况下面、某些状况上面，我们就没有办法控制什么呀，就说出一些不造就人、不健康的话吗？我也会啊，是不是啊？所以我们要为自己多祷告，为我对话的那一位、沟通的那一位多祷告。当我们为他祷告的时候，你就会更爱他嘛。上次我也给大家有一个功课、啊、你周围的弟兄姊妹前面后面至少有四位带回家祷告，不是把人 physical 带回家，就是说你把他们带到 你心思意里面带回家，每天为他们祷告，你为他们祷告就越来越爱他。为自己、为另外一位多多的祷告。如果有发生一个冲突的时候，一定要冷静，一定要离开，离开那一个场所啊，这是一个 一些方法啦啊。等一下我们还要看圣经的根基啊，真理。另外我们千万不要责备，不要责备人，我们都是软弱的人，都是软弱的人啦 啊我们都是常常会犯错误的人啊。但耶稣怎么样？耶稣都是用爱的眼光看我们的，对不对？成为我们最近在读雅各都称我们心腹啊。当那一位是你心腹的话，你在谈恋爱的时候怎么样？你看他怎么样？有弟兄 perfect 是不是情人嘛？是不是都 perfect 啊？甚至是一个 他的那个短处、软弱的地方，你也说哎，我就是喜欢他那一点嘛，是不是啊？所以不要用责备，另外一定要管住我们石头。当我们能够管住我们石头，我们就管住我们的这个人嘛。雅各书里面啊 ，James 里面这样讲，然后控制我们的音量啊啊，有时候我讲话就很大声啊。你说我在美国还好，等我一回到上海啊，讲话就特别大声，因为大家都很大声，是不是？大家讲话都用吼的，那我不吼大家也听不到嘛。尤其去菜市场，那哇，他的声音就很大声啊。所以我哎，降低我们的声量啊，这个都是我们学习的。然后着重解决的方法，有时候我们就在那里绕圈子哦，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原因啊？就是你的责任啊，你不这样说，你不要这样做，就没有这样一个事情，结果你就不知道如何去把这个问题解决。求圣灵来光照我们啊，圣灵给我们智慧，对不对？然后有些事实的事情已经发生在那里，我们就要接受啊。但是我们以正确的态度，我们要认罪悔改，就要认罪悔改啊。啊，这重要的有很多，这是一些方法。最重要很多，这里讲到我们沟通是出于我们的心。耶稣怎么说啊？耶稣怎么说啊？那在圣经里面啊，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应该悔改啊。那个悔改原来那个意思啊，英文版有些你去看，原来一个意思就是我们要改变我们的心，改变我们生活的态度、生活的习惯，调整我们生活的次序，因为天国近了。耶稣来的日子也快到了，是不是啊？所以先改变我们的心，改变我们的心，第一就是我们愿意降服，我们愿意让神来掌管我们的心。那神来掌管我们的心，就是用真理来充满我们的心啊，用神的话来充满我们的心，然后在我们的对话当中，将我们这个对话的皇冠交给神。那是什么意思？常常我们在对话上面，我们常常有这样一个好强啊，对不对？我一定要怎么样赚上风嘛，是不是？有些也是在夫妻的对话当中也是一样，不是那个夫妻，不是那个太太胜了，就是好像先生胜了。但是在启示录里面，你知道吗？启示录里面，在天上的宝座上面，宝座前面怎么样？有24位长老，你知道吗？啊、哦，那24位长老当然都是主力的伟人啦、啊，啊、哦，然后他们每天在做一个什么动作？他们已经是得胜者，他们在这个地上已经过了一个圣洁的生活，已经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当他们去到天上的时候，耶稣怎么样？将一个荣耀的冠冕给了他们，是不是？然后他们，但是在天上他们怎么做一个什么动作？他摘下神给他的那个荣耀的冠冕，再一次交回放在 宝座的前面还给耶稣基督，我不配，我所有这一些所能够在地上这样能够堕顾和你心意的，是因为你。所以我们在对话的时候，如果你 picture， 你想象一下，哦 ，use your imagination， 用想象一下，我每次在那里对话的时候，不管是跟谁，我将这个冠冕摘下，交在耶稣的面前，就是说，神，让你来掌权，我降服在圣灵的引导下面，是吧？如果在这个沟通上面，主，我有沟通上面成为那一个拦阻的话，神，你帮我来解决，我愿意谦卑。神，如果在这个沟通上面，我所说的所有这些造就人的话，让对方也建造起来，这个荣耀不是我，而是你的。你如果你带着这样一个心情在对话的时候，我跟你说，那天上正在发生的24个长老那一个将荣耀归给神的这一个动作就发生在地上了。所以我们在祷告说，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是不是？我们说，哎，天堂来 invade 来侵略我们这个地上，谁来做？你跟我啊，你跟我啊，啊！所以将对话的皇冠交还给神。好，最后一个，哈哈，整诗会结束。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讲到第一个，我们讲到怎么样？我们沟通的根基是什么？就是我们信任彼此的信任，我们自己的信任度。啊，信用度，然后我们诚实啊，在诚实里面说，然后诚实心，然后第二个是什么？因为沟通是我们口跟心的这样一个连接，所以我们一定要清洁我们的心，是不是？啊，让神来掌权在我们心上。那第三个就是我们要来看一下，我们常常所说的，说我们说爱心说诚实话，我们在沟通的时候，一个有益处的、有造就的沟通是在爱心中说诚实话，非常重要。但这个爱心说诚实话在圣经里面到底在说什么东西呢？有时候我们真的是有时候常常就抓一句话来说嘛，对不对？哎，我抓一个人嘛，Jerry， 哎 ，Jerry， 那个，哇，你今天这一件那个衣服啊，那个颜色跟你的裤子有点不配。我说，哎，是诚实话，对不对？我假设例子啊，很漂亮啊，就是那我假设这个不在这个范围里面的，不是爱心诚实的话在讲这种事情的。爱心诚实的话在以弗所书4:15，我们要对他了解一下。你要来看一下，他这个唯有爱心说诚实话。凡是后面怎么讲，我们都取了第一句嘛。他后面说叫凡是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啊。哦，原来他这里说 instead speaking the truth in love， 他说 the truth， 他不是说 truth， 他说 the truth， 就是说那个指定的 truth， 那个指定的 truth 是什么？就是圣经啊，圣经的真理啊，在爱心里面说圣经的真理。不是说你这个颜色怎么样，你的发型怎么样，没有违背真理。有些人不喜欢牧师头发翘起来，对不对？如果我明天翘起来，那也没有违背真理啊，你也要接受嘛。那个他说，然后呢，我们就要，因为我们这样讲真理，爱心讲真理的话，我们是在每一个方面呢成长。成长要干什么？要我们这个身体啊，这个身体是什么？就是教会，耶稣的身体要 mature， 就是要成长成熟。然后呢，这个身体是跟谁连接的？这个身体有一个头，是耶稣是头， 所以这个你就知道了。当我们讲爱心受成的话，就是讲圣经的真理在爱心里面，然后它的目的是让教会得到造就，在耶稣基督的领导下面，在圣灵的带领里面，在神的话语的 foundation 上面，根基上面，让它成长起来。这叫爱心讲诚实话。那当然这个也应用到我们的沟通里面了，对不对？当我们的沟通是有益的，建造人的，那我们所讲的话，我们刚才所讲的所有的讲的话，耶稣说就是是就是不是，电脑说就是零就是一，所以就是这个是不是，所以的组合起来能够来建造对方，建造我。那那个建造的目的是什么？建造耶稣基督的身体，建造教会，弟兄姊妹。所以这个非常重要，不还不只关乎到我们夫妻的关系跟儿女的关系，所以这一切的关系是最重要的。神要建造这个教会，因为教会是在这个地，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来代表耶稣的。如果教会所表达出来的都没有吸引人的话，没人要来信耶稣的、哦、所以我们回去看的就知道了。如果我们他讲了用爱心说诚实话、啊、如果我们讲到是讲真理，如果我们没有爱，只是说啊，这个真理我抓一句真理出来，常常也会伤害到人、啊、就刚才那个例子公隐、啊、我要欺负他一下，我就跟他说，公隐 你三个星期都没有来聚会，你知道吗？圣经上面希伯来书讲得很清楚啊，不要停止聚会，对不对？然后他就在那里讲，我不是，对不起，你不知道我的情况，说我不管你的情况怎么样了，我要为你的属灵生命的成长负责任的。在这里上面我有没有对？没错嘛，是不是？但是他听了以后他就 hurt 了，他就受伤了，我没有爱心啊，我没有先去了解他的情况怎么样啊，我没有去为他祷告，跟他一起度过那一段可能他艰难的时间啊，我们一起跟他度过。如果没有真理的爱也是灾难，你知道吗？没有真理的爱也是灾难，就是任意而为嘛，就是我就爱你啊，是的，我很爱你，对不对？我很爱你，爱到一个程度随便你去啊，对不对？很多有时候我们宠孩子就会这样啊，大家这个不多讲，就所以我们一定要在爱中说神实话，就是又有真理就有爱，所以这个就是艺术啊，这就是沟通的艺术啊。真理里面是要包含，真理是包含在爱当中的。所以我们再回到这个以弗所书第四章，你要回去好好读、啊、以弗所书第四章就是如何建造教会啊，如何建造教会。第四章里面就讲到这个整个讲爱心受成的话，开始保罗就劝我们了、啊、他说我们蒙召有蒙召的恩、啊、要相称，然后他讲什么？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和平彼此联络，干什么？他说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二为一的心。后面接下来就讲了、有七个一嘛，我们是一体的，一灵的，一个父啊，一个耶稣啊，对不对？一个圣灵啊，这些啊，有 七个亿。然后后面接下来讲什么？哦，教会里面有什么啊？有先知啊，对不对？有使徒啊，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有教师。那这些最最重要的是要干什么？他说要等到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啊，所有这一些谦卑、忍耐、温柔、谦和、彼此的连接，有一个目的，是要让教会成为一体，成为耶稣基督的荣耀的那一个身体，我们是在圣灵里面合一的，然后这样我们是认识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啊，就刚才所讲，就是在我们可以长进长大，有耶稣基督的这一个身量。然后到了十五节，我们说爱心说诚实话，哦，原来爱心说诚实话是为了这个目的耶，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可以凡事就长进了，就包括我们在沟通上面的长进，是我们教会是联络的得体的，各尽其职啊，按照神给我们的功用在那里 function 啊，彼此的扶持，彼此的相爱，我们身体长大，在爱中就建立起来了。 弟兄姊妹，所以爱心说城市话，再来一次啊、哦！我们要看什么？哎，我们是谦卑，哦，温柔，这个就是耶稣跟我们所说的，要学我们的样。耶稣说：“哎，学我的样式是什么？柔和谦卑嘛，啊，柔和谦卑就是谦虚、温柔啊 ，gentleness、lowliness， 然后呢，忍耐，那个忍耐了，我们就像哎，忍耐 ，patience， 就好像。”对不对？去挂急诊就是等啊，我就肚子很疼，医生就不叫到我，我忍耐是不是？是不是？那个叫什么？忍耐原来的意思就是 long suffering， long suffering 就是长久的疼，长久的受苦，那叫忍耐。就像耶稣一样，在十字架上面忍受了地上最大的痛苦，死在十字架上面。神也是啊。长期忍耐我们、啊、长期忍耐我们、啊、所以我相信，我相信我们在爱里面彼此建造的时候，我们需要有这样一个属性在我们里面。有时候真的，我真的想去跟某一个弟兄或者讲，哟，你要参加信徒晚上祷告会，因为我从来没有这样讲过嘛，没有，没有，我不会跟人家那个这样。我只是记得有一次啊，那过去啊，有个弟兄他也不在我们中间，我去邀请他，我说来信息我祷，因为这在祷告会里面，我们才会圣灵的合一里面嘛，彼此更多的真的在真理里面，不只是彼此了解，而且可以和同心，对不对啊？那个长久忍耐就是这样，可能我们都要受些苦，但是在耶稣的爱里面，我们继续的祷告，继续的要话，就像我爷爸爸一样的，对不对啊？那个忍耐啊，然后就爱心，彼此宽容，彼此宽容，这太重要，不责备嘛，也讲过了啊。然后和平，彼此的连结啊，这个彼此的连结真的需要花时间，需要花代价的，需要花金钱的。就好像我们哎，过去两次办那个我们肢体的第一次搅在一起，对不对？第二次我们怎么样？那个名字叫什么？不见不散还是啊？哦，与你有约嘛啊，相欢喜嘛啊。对啊，对啊，就所以 有弟兄的摆上，姊妹的摆上，对不对？大家的参与，这个都是花时间、花金钱、花体力、花精力，对不对？啊、哦，甚至晚上都好像没睡好觉啊。那我们星期六也是一样，嗯，彼此连接的时候，就是神让我们彼此在一起，愿意为对方摆上，愿意为对方的摆上，你知道吗？当我们愿意为对方摆放的时候，那一个沟通的艺术哦，你这个艺术家哦，才你那个神给我们放在我们里面，神已经创造的那个艺术的天才就会被开发出来，因为我们愿意献上。所以这个要带下一个合一，这要带下教会的合一。这一个合一刚才已经讲过了，就是让耶稣基督的身体长成，我们有主耶稣基督的那一个身量在我们中间。弟兄姊妹，我们现在来回应啊，我们那个请敬拜大跟那个来，我们在讲沟通的艺术。神在这一个时间点，在我们七月、八月、九月这一个团队关系的突破的季节里面，然后又是在新年五七八零年进到那嘴巴之年啊 ，the year of the mouth 之年的时候，神让我们再一次回到那一个沟通的艺术的最根本的根基上面，让我们来学习圣经的真理，学习耶稣基督的样式，让我们在沟通，让我们在人际关系上面，真的是来学习谦卑、柔和、温柔，彼此的宽容，彼此的连接，愿意献上神已经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一个祝福，来祝福我们的弟兄姊妹，祝福我们的肢体，让我们就在这样一个相爱的冲击下面，我们身体就长大起来，可以讨神的喜悦。我相信在这个季度里面， 神已经在我们当中做了很多的工作。那个彼此相爱，在基督徒丰收教会里面，是成为，不是成为一个口号，而是成为我们弟兄姊妹和睦同聚的一个生活的实际，好不好？我们那个一起来用这一首在耶稣里彼此相爱来回应的时候，如果你可以的话，你就牵着你旁边的弟兄或者姊妹的手，因为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我们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好不好？ 和睦同聚，何等的美善！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竭力保守圣灵赐合一的心，凡事恩慈怜悯相待，在耶稣里彼此相待。 牵一位弟兄或是姐妹的手， 我们同聚，何等的美善，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竭力保守圣灵赐合一的心，凡事恩慈怜悯相待，在耶稣里彼此相待， 主，你就是爱，因为你先爱了我们，我们可以爱你，因为你先爱了我们，我们可以爱我们的弟兄姊妹、丰收家人们。主，我们谢谢你，今天你用这沟通的艺术来教导我们。主，我们真的是愿意成为你心中所期盼的那一位沟通的艺术家。主，我们真的是不行，但是主，你教导我们，主，我们愿意谦卑来接受、来学习、来操练的时候，主，你会扩张我们生命的境界。主啊，让在主你的爱里面 主，让我们彼此的信任，彼此的扶持，在爱心当中来述述主你真理，说出那造就的话。主，用你的圣灵不断地来清洁我们的心，用主你的话语来喂养我们灵的时候，主，让我们所口说出的就是造就的话，让听见的人是得益处的话。主，我们相信主你要用这样一个美善的沟通发生在基督徒丰收教会肢体的关系当中的时候，主，让我们真的是和睦同聚，在主你的殿里面，在主你自己的家里面，让我们成为耶稣基督你荣耀的身体，让我们的生命不断的长进。主，你做我们的头，主，我们就顺服你，主，我们就跟随你。主，你做我们的头，让我们所说的话就是你要我们所说的。主，让我们明白你的心，让我们真的是带着你的爱进到我们的公司，回到我们的家里，进到我们孩子的学校里面，在我们夫妻的关系，在我们与亲子的关系，跟我们邻舍的关系当中，主，让我们就成为你爱话语的管道。主，让你的名借着我们传递到我们周围的人当中的时候，主，我们相信那神迹奇事，那借着那个话语的神迹奇事的医治，那恢复关系的医治，那一个信心再一次被挑旺起来的医治，让我们的一个破碎的心得到的医治，你就发生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周围的朋友亲朋好友当中。主，我们谢谢赞美你，求你继续祝福在我们丰收教会当中。主，你带领我们这个星期六这样恩典相遇的这样一个聚集，让你的爱得到彰显。主，我们谢谢你，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宝贵式的交通，常与基督徒丰收教会神你所保爱的每一个儿女同在，直到永远。我们说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聚会到这里，神祝福你。